跟别人玩，你跑去一个人玩。我回来的太快，我怎么回来的那么快？我怎么可以，我怎么可以回来的那么快？世界上瑞士般柔软，在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甜蜜的爱情之前，黑色眼睛的天使最古怪。

他们才华很横溢，灵性也非常的足，他们很特立独行，不流俗。也许他们没有大红大紫过，看起来有一些落寞，但是我们依然会记住他的才华。这就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以创作而闻名的那些创作女歌手。不同的时期，你会认识到不同的创作音乐人他的态度。就像是戴佩妮，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，她能写出一些让人哽咽的歌，也能够写出在歌曲当中的叛逆。还记得她吗？街角的祝福。那年的金曲奖，获得歌后的戴佩妮穿着一身红裙子，抱着吉他唱歌。我们第一次见到她，她也是抱着吉他，在《流星花园》的片尾曲里，抱着吉他，甚至看不清她的脸。那 首歌出自他14年前的一张创作专辑，他一个人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，当然也包括这首主打歌《你要的爱》。 虽然经常梦见你，爱是毫无头绪，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？是忐忑不定、哦、谁是你的那个唯一，原谅我怀疑自己，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拥抱。